多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我们上回节目呢，讲到在美国，埃隆·马斯克所率领的，或者我都不知道其实是不是他率领的这个政府效率部啊 ，Doge， 他们在为了要替美国节省联邦政府的开支，以及让想办法缩小联邦政府的雇员的规模，还有他们所说的要打击贪腐方面，做了哪一些事情？那我简单的讲呢，就是指出这个 Doge 它设立的前提背景和出发点是对的，但是问题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以及它的基础架构上面有什么问题，我想我上次都已经说得很详细了。那今天呢，我们再转入从沿着这个问题啊继续出发。那么上回讲到他们炒人嘛，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美国的行政部门怎么样去清洗掉他们认为一些不合格的以及冗余的人员，节省开支等等。那么我们稍微简单再讲一下他们怎么用人。我记得之前在很多个礼拜前，我在一期节目就已经提到，那时候特朗普还没上台，他打算提名担任一些内阁部长职位的人。那么那些人呢，我都指出他们的工作背景、专业经历以及他们即将要担当的这些部门之间的这个资历是否匹配、是否足够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再多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在二月底的时候呢，特朗普又找来了一个人担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就你警匪片看多你应该很熟悉，就是 FBI 的副局长。你知道这个局长跟副局长在 FBI 一般是有点不一样的，你找一个人来当局长啊，这个人你说他从来没有管过 FBI， 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其实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局长在 FBI 里面通常是管政策的大方向，那么但是副局长就不一样了。副局长呢，是真的在局长的方向定下来领导之下，在他之下呢，要去直接操纵整个部门、整部机器去运转的，所以他应该是要对 FBI 的内部，对于 FBI 是怎么工作，他的工作程序、人力分配等等都要有相当的经验，甚至是非常熟悉才行的。可是最近 Trump 找来的这一位副局长呢，就打破了一个惯例。因为以往几十年来啊， FBI 成立以来，每一届的副局长几乎都是由 FBI 内部的那些的特工或者他的工作人员内部拔升，因为你只有从内部拔升，这个人才足够熟悉 FBI 是干嘛的嘛。结果现在他找来这一位呢，叫做 Dan Bongino。 这个 Dan Bongino 是干嘛的呢？他之前是纽约市的警察，也曾经是保卫白宫以及特殊重要人员的这个特勤局里面的一个特工。那么后来他退伍之后呢，退役之后啊，就曾经想要从政，出来选过很多次的国会议员，都没有成功过。但是呢，就在网上发表政治评论。那么他的发表政治评论里面，由于明显的就是非常支持川普，那么所以川普就注意到他，然后慢慢大家就认识了，然后川普现在就委任了他担任这个 FBI 的副局长。那么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小例子，来说明现在到底美国的这些政治任命官员他的任命标准究竟是什么的一个问题啊。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其实也挺有趣，就是你听说过好多次了，可能就是美国的现在川普政府以及他的阵营们打算要把美国的教育部给取消掉。这个话听起来，我们一般中国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吓人啊，教育部都要干掉吗？那这个教育怎么办呢？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因为美国的教育政策、教育系统啊，跟我们中国情况不一样，它并不是全国一盘棋，各个州的公立学校等等或者教育政策都是由一个中央统一的教育部门来制定，而是各州都有自己的 相关的机构来负责。那么所以他的教育部相对没那么重要，但也不能说是不重要啊。那么但是他们认为这个教育部门还是很多余，这背后还牵涉到一些宗教上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下回有机会再聊，再谈到美国的这个 MAGA 运动 MAGA 运动啊，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里面的宗教的色彩的时候。那么现在讲回这个教育部，那么川普任命的现在这个美国教育部的新的教育部长，他的工作就是要来干掉教育部的。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要怎么样在他任内把他底下的率领这个部门有秩序的把它解决掉。那但这个教育部长是谁呢？很有趣啊，完全跟教育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人叫琳达麦克马洪。琳达麦克马洪是干嘛的呢？他原来是一家公司的 CEO， 这家公司叫做世界摔角娱乐公司。你知道什么叫世界摔角娱乐公司吗？他们是美国最大的职业娱乐摔角的筹办主办公司，也拥有自己的平台播放这些相关的节目。这种摔角你有没有见过呢？如果你在美国你应该会见过，或者在国内偶尔你也会见过，就一个擂台上面，然后那些摔角的选手们呢都穿戴着很夸张，戴上面具啊，蒙面人啊那种的，然后呢在台上呢就打斗啊，做各种动作。其实大家都知道那是完全是装的，那里面所有动作都是被几乎都是被设计的，那里面谁胜谁负等等，其实全都是娱乐表演，而不是真的一种武术竞技，就是这种很典型的美式娱乐啊。那这家公司呢就是干这个的，同时也制作一些相关的电视剧。而这个琳达麦克马洪就是这个公司的 CEO， 同时也担任其中一些表演的一些角色。他现在就被任命为这个美国的新的教育部长了。那当然必须客观的讲啊，也不像很多民主党人批判这样，找一个摔角公司的 CEO 来搞教育，这是干嘛呢？严格讲他也担任过公职的，他在2016年的时候，就川普第一任总统时期就被任命为小企业管理局的局长。那么其实据说呢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是问题来了，就是他这样的背景，他现在就算任务是要干掉教育部，他有没有足够的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呢？这又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些比较耸人听闻的案例啊，就是现在呢有这么一个人呢，他被任命为美国的司法部的高级法律顾问。那这个人呢也是 MAGA 运动里面的一员健将。那这个人是干嘛的呢？做了司法部的高级法律顾问，他其实原来是美国奥勒冈州的一位地方法官。那么但是他在2018年的时候呢被奥勒冈州的司法系统拔除掉了他的法官职位。理由是什么呢？其中一个是他在法庭里面悬挂希特勒的照片。然后又由于奥勒冈呢当时是或者美国是批准同性婚姻的嘛，那么但是由于他个人的宗教跟政治立场，明明他作为一个法官他要履行公职，要见证这个婚姻啊，就如同性伴侣要来结婚，他有这个职责要去做这件事，但是他拒绝了。那么同时呢他自己的孩子啊参加这个校园的美式足球，参加校园的足球比赛，然后呢他跑去，他觉得自己孩子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以他法官的身份呢去恐吓这个比赛的裁判。那就因为这些事儿，哇，我很难想象在法院在法庭里面悬挂希特勒的头像，然后这个人所以当年被司法系统炒掉鱿鱼不让他当法官了，但是现在川普干脆把他带进了美国司法部做副部长的高级法律顾问。所以很多人就会批评啊，川普在任命官员的时候啊，他做一些决策的时候是以看这些人对他的忠诚程度或者这些人跟他的政治立场的接近程度来判断。本来呢我觉得任何一个宪政民主体制国家之内，一个政党上台在政治任命官员这一块要找一些跟自己的立场相近，推行好推行自己的政策是100%合理的，是正确的。但是是否能够达到完全不顾这个人的专业操守，他的个人品性， 还有他的专业资历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就可能是个很大的麻烦。那从这种表中的态度来看啊，你还可以看到再有一点，就我们知道美国呢向来啊，在白宫总统府这里啊，他的记者发布会，每天记者发布会，你想看美国那么多记者，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是哪些记者能够进入白宫采访呢？那这就需要有人来决定，位置就这么多嘛，那谁来决定呢？由于美国呢严格上讲，他们是或者至少理论上讲奉行一个言论自由的传统，言论自由的保障之一则是来自于新闻专业人员的独立性。那么因此在采访白宫的记者团这里呢，是有一个独立的机构叫白宫记者协会来负责管理的。那这个白宫记者协会就是由美国的各大媒体然后新闻工作者的工会们他们之中的代表所组构而成的。然后这个协会呢就代表整个新闻记者行业，负责呢来管理这个记者团。那么而且里面会采取轮换制，比如说有一些媒体啊，它可能是像美联社、路透社这种大的新闻社、大的传统机构，可能长期都会有代表记者在里面，但是至于其他可能是需要轮换的。但是最近白宫呢就把这个制度取消掉，以后将由白宫政府来决定什么媒体可以加入白宫记者团。然后白宫的现在的新闻发言人就说到，这个谁能够来白宫采访，这不是一个你们的权利，而是一个 privilege， 而是一个特权。那这个特权是个优差，是个优待，这应该是由政府来决定，而不是你们记者来决定。所以最近呢，就有许多这个立场倾向上面更接近现任特朗普政府立场的一些独立媒体、民间媒体，还有一些播客都可以进去了。那所以我们那天才会看到，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和川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在面谈吵架的那一幕啊，就会为什么会有一个记者忽然问泽连斯基，你今天为什么不穿西装，你是不是很不尊重白宫这个场合。那这种问题就不像是传统记者问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最近获得特权能够进入白宫采访的这种民间媒体的一个记者。那所以逐步我们会看到啊，最近美国的政坛在短短两个月不到的时间之内出现一些非常惊人，但是从很多人看来又似曾相似的一些的文化表现，很有趣啊。就由于你开始注意到他们任命人选的时候啊，是主要是靠的是你的忠诚程度、你的表态多于你的专业能力。那么而这个过程其实是早在过去几年美国的历次的地方选举跟国会选举之中已经可以看得到。今天很多人会说川普是怎么样完全掌控住了美国共和党呢，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会发现本来有一些共和党的参选人啊是不赞成川普的，但是在最后的选举里面通常都会输掉，那就是因为川普的支持者真真确确成为了他个人支持者成为了美国共和党选民的基础跟最大力量。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凡是他不认可的或者不围绕着他的这些候选人，甚至反对他的候选人，都会被排除出党内的有权力的位置上。那么因此呢，就能够看到当川普上台之后，这些由于获得川普跟他的选民们支持才能够上台的共和党议员呢，就要进一步表态了。那怎么个表态法呢？比如说有这么一位共和党议员叫做 Claudia Tanney， 他呢在国会里面提案啊，他说呢要把6月14日设定为新的美国联邦公共假期。为什么？因为这一天呢是特朗普的生日。然后还有一位议员呢叫做 Edison McDowell， Edison McDowell 就提议什么呢，要把华盛顿的这个主要的国际机场啊，杜勒斯国际机场改名为特朗普机场。然后还有一位议员呢更猛，这个叫做 Andy Ogles， 他就说呢要修改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这个是管什么，就是管美国总统能够连任几次的这个修正案啊。就以前我们知道美国总统从罗斯福之后就只能够最多连任一次，就总共做2任嘛。那这位议员呢 就提议修正，好让特朗普呢可以当第三任总统，让他未来呢永远继续领导国家。然后还有一位呢叫做 Anna Paulina Luna， 他的提案是什么呢？你知道美国有个很有名的景点，对我们外国人而言我们都看过，但我们不一定会去啊，就在美国的南达科塔州啊 Dakota South Dakota 有一座很有名的山，俗称叫总统山，拉什莫尔山。这个山上面不是雕上了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罗斯福这四位历史上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总统的雕像吗？然后这位 Anna Paulina Luna 就提议要把特朗普的头像也雕上去。那么另外还有一位呢叫做 Joe Wilson， 他也起草立法当中了，就指示美国雕刻和印刷局设计一张崭新的$250钞票。以前我们知道美金钞票最大面额就是100，他现在说弄一张250的。那这上面要印上的头像呢就是川普的头像。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因为这$250钞票如果真的通过这个法案的话，将是美国面额最大的钞票，是最有价值的钞票，用来献给美国历史上最有价值的总统。那么当然哦，这个现在大家都熟悉的美国白宫的这个脸孔，就他的新闻发言人 Caroline Leavitt 也要不落人后才行。前阵子不是有一场相当重要很受瞩目的体育比赛嘛，就是在发生在美国跟加拿大两国之间。我们都知道现在加拿大人很团结一致的在仇恨着美国，那么因为美国说要吞并他们嘛。然后呢在那个他们有一场很重要的比赛，就是他们的冰上曲棍球，这简直可以说是加拿大的国际啊。那么两国比赛的时候呢，那么最后呢大家很重视，但是最后加拿大赢了，那么很振奋加拿大国民人心，但美国的粉丝当然就很伤心了。然后刚才我说的这位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 Caroline Leavitt， 他就公开的在记者会上面说，他说昨天晚上啊，我一边哭着一边向我们的上帝祷告啊，就是因为我们输给了加拿大，这让我太痛苦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刻，我感觉到内心有一股东西冉冉的升起了，能够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就是我们的总统。这我就看到一些朋友说啊，看到这些言论也给我们身为中国人很多启发。你知道我们平常我们也在研究怎么样让领导开心满意啊，就平常我们说话都还是这看来美国人也在干这事儿，不过大家还是国情不同啊，就我们一般还是含蓄一点，不太会这么说话。现在是不是能够互相参考学习一下，就以后他们听特朗普说话也都要准备个笔记本抄一抄，然后我们也来学习一下讲讲这些话。比如说我心里面很难受的时候，内心冉冉升起了一个力量，那个力量就是我们的吧吧吧吧吧，这样子是不是我们也能学习一下，然后互相就中美友好交流一下这方面。然后说到这，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美国驻华使馆啊，他的官方微博跟各种社交媒体的账号上面的文字啊，也画风大变啊。比如说我那天就看到他们现在连任命官员啊，他都会公告嘛。比如说他任命一个人叫做凯利莱夫勒担任美国的小企业管理局局长的提名，然后凸显了他接下来这么讲，凸显了特朗普总统为创业者赋能、减少繁琐程序、为美国繁荣的引擎助力提供动力的决心，让美国再次繁荣 ，Make America Prosperous Again。但是这都还比不过白宫的网页的首页。我觉得白宫网页首页这两个月的这个变化是最大的，就每一天都很好笑。比如说在3月4号的时候，就我们就拿两天来讲好了。3月4号，白宫整个首页啊，它那个就是一行文字，这个首页就一行文字，它要有中文版本嘛，叫做特朗普总统以实力引领和平。然后后面呢，第二天呢，他不是在国会演讲吗？国会演讲完之后，他的首页又换了一个新的句子，叫做特朗普总统的历史性演讲让美国人民着迷。这已经开始让人觉得有点朝鲜风格了。如果接下来他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还哭红双眼的话，那就真是妥妥的朝鲜歌、朝鲜 style 了。而且现在问题是哪呢？ 问题是我发现这个在白宫任职的这些官员啊，已经被任命的官员，还有即将被任命的人物啊，都是一开头说话就先歌颂领导，这以前也是在美国政坛上很少见的。比如说一个交通部长在谈到关于交通政策的时候，他一开的就是在特朗普总统英明伟大的领导下面怎么样怎么样。比如说再举个例子，这也很好玩，这个网上片段很多，是因为美国有一个民主党的议员叫杰夫默克利 Jeff Merkley， 在一场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面啊，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使得这个场面在网上很多人在传。这是什么样的听证会呢？是这样的，美国的国务院里面的一些的高级官员，比如说副国务卿等等，这些人也都是政治任命官员，由白宫也就是川普去任命的。然后那么这些正式任命的官员必须在参议院的专门的听证会上接受议员的质询，然后最后议员们投票来决定这个任命是否能够通过。好，那这些任命当然都是通过，因为现在相关的听证会的主要是由共和党掌控。但这位民主党议员呢，就从他的立场，他就问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注意到啊，就是川普的所作所为啊，都在符合莫斯科的利益，我想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像传闻说这样讲的，他是一个 Russian asset， 是个俄罗斯特工呢？好，那我们看看三位当时正在接受听证会质询的这些有待任命的这些候选官员，他们怎么回答？他们回答的时候啊，当然要回应这些疑问，但是一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样？三个人讲了这三句话。第一个人讲的是川普是极有天赋的谈判高手，第二个是如果2022年川普是总统，俄乌战争根本不会发生，第三个最猛，他说川普是宇宙中唯一一个能够解决俄乌战争的人。而且你有大家都这么做，就是因为看出来好像川普自己挺喜欢的。就那天他不是在白宫在记者面前发布了一个东西吗？发布什么？他做了一顶新帽子。在美国川普的支持的标志就是戴上那个小红帽，上面写着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是所谓的 MAGA， 就让美国再次伟大。他做了一个新帽子给这个运动，这个新帽上面写的很直接，叫做 Trump was right about everything， 特朗普对每件事情都是对的，干的每件事情他说的都对，他干的都对。居然还有这样的新帽子，然后旁边在场的官员呢纷纷鼓掌，大家喝彩说做得好。除此之外呢，他还喜欢跟大家强调人们有多么热爱他，包括他选任的这些官员，就算你没有当面公众表现出来说我热爱川普，在他的表述里面他也会告诉大家，这个人啊，他表面不说热爱我，其实他心里是很爱我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川普上台之后不是也对美国的军方的高层人事布局做了一番变换吗？那么有人是认为在清洗美国的军方，那其中就包括把美国，你知道美国的军队啊，军职里面最高的职位叫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那么按照美国的宪法呢，就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就是总统，他是三军总司令，但是这是个文职嘛，而军职里面在他底下军头里面最高职位叫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而前任的刚刚下野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呢是 Charles Brown， 那么是在川普任内，川普把他任命为当时的空军参谋长主席，参谋长空军的这个负责最高负责人，是川普自己任命他的。那么但是经过几年下来呢，在拜登时期他就被拔升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美军里面是一个很受尊敬的一位四星上将。然后呢川普就把他弄掉了，弄掉之后呢，这什么理由我等一下再说。那么现在找了一个新人代替他，这个人是谁呢？是美国的陆军中将丹凯恩。比较特殊的是呢，这位丹凯恩是已经退休的三星中将，已经退休了，那么但是现在就破格把他召回来，在美军历史上这是第二回，那么把一个退休将领召回来，然后呢提升他为四星上将去率领美国三军。那为什么要找他呢？ 那么特朗普呢，在记者会上就说到他战机彪炳，这的确是啊，他在当年美国在对抗伊斯兰国的时候，跟俄罗斯土耳其一起在剿灭伊斯兰国行动当中呢，有杰出的表现，而且在军中的声誉确实也都很好，而且这个人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实干派的人，过去也是一个空军，驾驶过 F-16 战斗机参投入战斗。其实 Charles Brown 也是，就是刚才我说刚下台那位是他的老上司，就等于好。然后接下来川普还要说什么？川普说最重要就是啊，这个丹凯恩呢，他曾经跟我说过 ，He loves me， 他爱我 ，and he will kill for me， 他是愿意为我而杀人而动手。然后呢，他说了这番话的时候，头上还戴着那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红色的帽子。他这么讲。然后事后呢，丹凯恩没有任何的回复，没有任何的表态。但是很多记者就去挖这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我看到这方面，我们要看反派媒体啊，就是看非常反对川普的 CNN 就找到说呢，其实啊，就因为很多民主党人跟讨厌川普就在骂了，说这个种人。哇，还能这样子，这怎么能够当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宪法，军队要保持政治中立，不能够公开表态效忠某个党派啊，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就他这种表态。那么而且是危险的，就表示这个军队完全会受控于总统，要干什么私人的事情都会干，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嘛，对吧？所以就不行的。于是呢，那去查证，然后 CNN 在2月23号做了一个很详尽的报道，就说呢，原来这个 Dan Kay 他们访问到他的跟他共事过的一些的老的同袍啊，都说他绝对不可能是这样，他非常的谦逊，非常的 integrity， 而且非常的专业，他从来不在政治上有任何表态，也从来没见过他参加任何 MAGA 运动的集会，也从来没听说过他有这样一顶红帽子，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么是这样子，而且呢，现在发现了这个 Dan Kay 他还提出一个获得这个任命的一个条件给川普，说我要当这个是可以，但是你必须满这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老上司啊，就是刚刚被赶下台那个 Charles Brown 必须受到有尊严的善待跟专业的照顾。那为什么他要说这个话呢？是有前科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川普在他的第一任总统任期内的美国的三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呢，是马克米利上将。那马克米利上将呢，当时呢，在2021年川普支持者在大选之后去包围跟闯进国会山庄的那一场暴动当中呢，他的表现是什么呢？他当时非常担心局面失控，会不会有政变？那这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召开了一个高级将领会议，特别强调要每一个军种的人，每一个军官都要听他的话，尤其是在核武器方面，他非常担心了，会不会在什么时候川普会用核武器？那川普用核武器干嘛呢？那是你们自己大选，你说你们的大选被窃取了，说你们这个大选是欺诈，其实应该川普赢，他用核武器对付谁呢？当时一直很流行一个讲法，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就是川普很可能在这个时刻做一个危险的动作，那是什么动作呢？就是发对对中国的战争，突然的战争，那么用这场战争带来一个外部危机，好让他继续掌握政权，因为这就进入了一个紧急状态，国家非常状态，他可能可以宣布戒严的。那马克米利上将非常担心出现这样的场面，这就失控了，所以严格要求他底下各级的将领在核武器方面，他是说动用核武的程序我是必然的一个程序，不可以绕过我，一定要经过我，然后他要求每一个在场的军官当着他面说承诺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件事情也很严重，那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以年底就已经传出过川普会不会突然发动对中国的攻击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其实那时候现在按照事后的报道，美方的新闻媒体报道说，当时我们中国这方面啊也是相当担忧的，都甚至有这种怀疑的，我们都想过这个事儿的。然后这位马克米利作为美国军职最高领导人啊，他在2020年的10月30日联络了我们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长李作成，私下跟他联络，跟他联络说什么呢？说我们向你保证，我们美军绝对不会发动攻击的，请放心。 然后他是说呢，当时李作成参谋长呢还有点犹豫，还是不是完全相信，我怎么听说你们美国要干事儿了，然后也很紧张。然后当时为了要让中方放心呢，他们还取消掉了一场在亚太地区的一个军事演习啊。那么有这样的一件事，那么这件事情曝光之后就遭到川普的支持者跟共和党议员的强烈不满。为什么？因为马克米利这个做法有一个失误的地方，就他干这件事是他私人打电话给李作成，他没有报告给国防部长听，他就这么干了。那么所以马克米利被认为是一个对川普不忠诚的，是极不信任川普的一个将领。那么所以他在下台之后啊，在应该是这么说，特朗普上台之后，因为他是在拜登时期就下台了嘛，那么这种高级将领他下台之后啊，他国家都会继续给他安保人员。我们都知道，因为中国也是这么干，一个老领导而且是军方最高领导，那么为了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以免遭到敌人或者对手的暗算，一定会提供安保给他的。那么但是川普上台之后，由于他痛恨这个马克米利，就把他的安保资格撤销掉了，就以后国家不派特工不派特警局人员去保护他了。所以他现在新选的这个三军的这个参美应该是四军啊，参谋长联席会直接单凯恩就说，你可不能对我老上司 Charles Brown 也这么干，就提出这一点，是这个理由。那说回这个Charles Brown 这个为什么这个布朗上将会被拔除掉这个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的位置，让他提早让他退休呢？主要的理由啊，就是因为从 MAGA 运动看来啊，这个人呢是他在他任内啊推动了很多 DEI 项目，就是比如说在军方里面任命一些女性将领啊，不避讳让一些同性恋的或者性取向性方面呢有不同看法不合于主流看法的人呢拔升他们的位置啊等等，而且推动这种多元啊包容啊平等啊，这都是很不对的。甚至他们还批判这位广受爱戴的将领，说他本身就是一个 DEI 产物，是一个失控的产物。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原来就没有资格担当那么高的位置，他能够作为一个黑人能够上到这个位置，那是因为他是 DEI 的产物。但这个讲法说实话就有些过分了，先不要说他在军中的军力啊，而且当年把他提上空军总负责人的恰恰是川普本人，难道川普也是以 DEI 的准则来任命他吗？不过现在 DEI 这个字啊，就是很好用。我们知道美国的在1月29号川普上台没多久，华盛顿发生的那场空难事件之后，那么川普在记者招待会里面就说，这些空管人员这方面也是 DEI 的错，也都是一些人员不专业不恰当，都是用 DEI 标准来聘用的。当时白宫记者团里面有记者就反问，就说，请问你讲这番话是有什么根据吗？是不是已经有调查指出有一些人为的失误，而这些人的失误是来自于这些人的不专业不恰当的判断，而这些人本身则是因为 DEI 的标准被聘用，而不是因为能力标准被聘用呢？问这些问题。然后川普的回应是什么呢？这是 common sense， 这是常识，你用用你常识好不好？所以现在 DEI 是万能的。那同样道理啊，在川普时期，川普任命了其中一个人去补漏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的九大法官之一，叫做艾米巴雷特 Amy Barrett。 我们知道美国的最高司法系统最高职位就是这九个大法官嘛，联邦大法官 Amy Barrett 是其中之一。 Amy Barrett 当时被认为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法官，因为他是，而且所以川普才会任命他，尽管他不是川普当时心目中的头号人选，但是接受党内的其他人的意见也把他提上去了。他为什么说是一个保守派法官呢？是因为他在很多方面其实都是 MAGA 运动的人会欣赏的，比如说他明确反对 LGBTQ， 反对同性婚姻，反对堕胎。好，但是最近出问题了。问题在哪呢？就是那一天川普去白宫演讲的时候，九位大法官也在场，然后按照惯例川普一个一个过去握手，而这个 Amy Barrett 没有伸手跟他握手，然后就大家看到他的细部的画面，看他脸部表情带着一丝不屑。果然他呢在最近的一次司法判决里面，记得上期节目我提到 Dodge 就是政府效率部，他们要冻结掉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的一笔合约款项，这个合约款项价值20亿美金， 就好几项加起来啊，就是他们跟外面的乙方签了约，签了约人家把活干完了，然后现在要付款，但是因为现在 Dodge 跟马斯克他们就不想给钱，然后要赖账，然后这个事情后来打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这里，结果最高法院里面投票是5-4就否决掉了 Dodge 部门的这个要求，逼迫他们必须要付款给这个 USAID。 那这5-4啊，就差一个人而已，这差的人是谁呢？大家就发现就是 Amy Barron， 他投了这个票裁决让这个 Dodge 必须要撤回他的这个动作，必须你叫了人家干事你得给钱。然后他们就说，现在说 Amy Barron 是个很坏的法官，骨子表面上是共和党，骨子里其实是民主党的人，表面上是 MAGA 的一员，其实是敌手的。然后现在他又被认为他也是个 DEI judge， 就是他之所以被任命，川普任命他也是因为 DEI 标准，那意思就是说他是女性。就所以呢，在现在从这么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人但凡不是白人不是男性而被提上一个高位，都很有可能是 DEI 的在标准在作怪。我们从刚才我说的马克米利上将啊，在退休之后的安保啊，被国家提供的安保被撤销这件事，能够看得出来，川普呢似乎还除了喜欢大家对他表忠之外，还相当的记仇。那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的高层人事任命方面呢，有许多的带着报复性的一些的做法。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一场2021年1月6号发生的国会山庄暴动案里面，由于这场暴动的定性已经变了，原来这是一个犯罪，比如说你一群平民然后冲进国会山庄，冲进禁区，然后进去破坏公物，打砸玻璃啊、家具啊等等，然后甚至要揪出一些你们认为背叛川普的议员要去对付他们，有的人甚至要处以私刑，那么这些是明显的犯罪。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人现在也被捕的人被定罪的人已经被川普特赦了，因为他说他们是爱国者，而爱国无罪嘛，就我们中国人很是爱国无罪啊，造反有理。那么所以由于他们无罪了，那么所以当时检调这些疑犯然后去调查他们去判定他们有罪的相关的执法人员司法人员，现在反过来就他们有问题了。比如说华盛顿美国检察官办公室有十几个检察官当时是参与调查这个案件的，那么这些人现在已经全部都被解雇了，然后这个机构的几个高级负责人官员也都被解雇了。那么这些人里面有一些比较麻烦，因为有一些人呢是当年川普时期，我们知道川普在政府任职内有几个高级顾问，这些高级顾问呢其实后来呢因为参与了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所以伊朗政府是曾经发出过威胁啊，就严带的含义就是要暗杀这些人。那么但是现在这些人的安全保护也都被川普撤销掉，因为川普后来发现他们对他并不够足够的忠诚，正是所谓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嘛。另外还有个相关，我讲回那个国会山庄暴乱案件，还有一个 FBI 的官员也被迫离职了，那就是纽约 FBI 的办公室主任詹姆斯丹尼西James Danahy。 他为什么会被迫离职呢？是这样的，是因为川普现在任命的代理司法部长啊，就要求 FBI 提供一个名单。这个名单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凡是调查那件国会大厦冲击案刑事案件，当时不是要把那几千个冲进去的人要一一找出来吗？看是谁吗？看有没有犯法嫌疑吗？要去调查。那做这个调查就是 FBI 的特工跟警察，他们的司法人员、执法人员。然后现在要回过头来清理这帮人了，然后司法部就要求 FBI 提供这个名单，而这个 James Danahy 呢就在内部的信件就敦促同事们要坚守立场。坚守立场是干嘛呢？就是说你们这名单我们是不能交出去的，因为我们做的是当时合法的工作，是我们的本分职责，不能够这些同事不能够接受这种政治报复。而新任的 FBI 局长呢，也是常被人耻笑的这个 Kash Patel， 他宣誓的时候曾经承诺啊，所有 FBI 员工都会受到保护，不会得到政治报复。但是很快的，叫大家坚守立场，不要交名单的这个人呢，他就被炒掉鱿鱼了。 当然政府内部有不同意见的人呢也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那个 USAID 国际开发署呢，有一个官员呢就被勒令退休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曾经向员工发了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里面就写到啊，由于现在对他们的人员的大规模的清洗炒鱿鱼以及资金的冻结，所以他说现在我们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 USAID 未能根据豁免条款实施挽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这是政治领导层造成的结果，无疑将导致可预防的死亡、局势不稳定和大规模的国家安全威胁。那么这番话由于明显的违反了马斯克跟特朗普政府官员们反复强调，没有了 USAID 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死人的，也没问题的，因此呢他也被炒鱿鱼了。我刚才讲到这个 Kash Patel， 这个美国的新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啊，他最近还说一番话特别让人担心。他说什么？他在上台之前，他得到任命，他上台之前接受记者访问，他竟然说所有反对川普的美国人从今以后你最好小心点。好可怕，你是以后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你现在告诉大家反对川普的人你们要小心点了。然后这个人呢，他其实过去主要最有名的事迹呢是他曾经写过一些童书，那这个童书呢讲述的内容是给儿童看，童书讲述的内容是川普大战拜登希拉里。但是你要注意啊，川普跟他的盟友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最麻烦的地方在哪呢？就是其实你的支持基础在哪里？很多人在中文媒体形容川普是大胜啊，在去年上一次这个大选里面，如果从州里面的这个选举人团的分布来讲，是的，没错。但是如果你算普选票的话，就普选票就一人一票这种算法的话，川普的优势是多少呢？他是以 50.5% 对上哈里斯的 47.9% 的优势获得普选票。这个是当然是个优势，但说实话这是一个微弱多势优势，是美国上一次比这个更数字这个 margin 更低，这个差距更小的已经是尼克松总统了。从尼克松总统大选那次大选以来，美国历次总统大选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在普选票中获胜的票数是这么，这个差距是跟对手差距是这么小的，所以这是个微弱多数。但是他现在就表达出他是代表大多数的民意，跟大多数人的意愿，掌握主流绝对多数，在干刚才说的这些事情。那这里面当然还包括一些不是那么政治性的事，比如说美国最繁忙最重要的表演艺术中心就是华盛顿特区它的首都的肯尼迪艺术中心啊。然后呢肯尼迪艺术中心呢最近也受到清洗了，就本来这里面是有个主席的，结果川普把自己任命为主席，把原来主席改下台，他以后就当董事会主席，然后董事会成员也都洗了一遍，拜登时期任命的董事会成员全部都炒掉，然后他说这样子以后就能够让艺术再次伟大，这真的他讲 makes art great again， 让艺术再次伟大。那为什么这么做呢？那么很多人就会归咎于也是因为他记仇啊，就是因为当年呢他在第一任的时候呢，按照道理来讲肯尼迪艺术中心会有一些高级艺术家顾问了，就有一些高级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们包括一些美国最有名的像 Fanny 这样的歌剧女高音啊，他们都不肯去白宫参加任何仪式，也不去他的活动现场，上白宫活动现场表演，因为按传统是会的，肯尼迪艺术中心这些艺术家。那么结果呢川普就非常愤怒，而且呢当时这个艺术中心一些董事会成员也公开的这个对川普表达过不满跟抗议，要搞艺术嘛，搞艺术的人都很反叛，然后所以川普就很不开心，然后现在就把这些人全部也都干掉了。讲了半天，我们简单的来总结一下目前的川普政府的人事行政布局啊，可以看得到有一个效果，如果连接上上期我们讲到的这个 Dodge 政府效率部在炒人这上面的时候做法的时候，就是现在看到他是以一个反对 DEI 然后反对贪污反对腐败反对低效的一个理由，在做一个高层官员跟公务员队伍的一个还有法定公务机构成员包括肯尼迪艺术中心这些机构的一个政治清洗。 那这种事情呢，其实在世界政坛史上是很常见的，就是有时候一些领导人会以反腐的名义啊，去或者是反浪费的名义去大幅的压缩跟清洗这个官员跟各种岗位的一些的人事调动，那么透过这些东西呢，来彻底掌控整个机构，掌控整个国家机器。那么这样子呢，就会造成一种效果，这种效果就是让大家开始担心会在很短时间内造成一种寒蝉效应。而就在3月6号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就有一篇报道啊，就提到了目前美国已经出现这个情况。比如说我念一下这边的文字，他说被解雇的联邦工作人员担忧失去住房，所以在采访的时候要求不被居民引用。大学校长们因为担心数百万美元联邦资金可能会消失，因为最近不是看到吗，川普还说要求所有的高等院校里面学生如果做非法游行示威的话，那就要把他们赶出去。那么但是我们也讲过，在美国我们很难定义什么叫做非法游行了，因为美国这被认为是有言论自由的表达。但是你为什么很少看到大学校长出来反驳说不应该这么做呢？那是因为他们在担心联邦政府的资金资助金可能会消失。那么由于关税政策可能会损害，就最近不是在打关税战吗，贸易战吗，跟我们中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些国家，然后由于担心关税政策可能会损害他自己的利益的那些大公司的 CEO 们怎么都不说话呢？你比如说美国的汽车工业的这些的老大们 CEO 们，你知道你们汽车很多是在墨西哥跟加拿大生产的，那么你们如果加了美国政府要对加拿大跟墨西哥加25%的关税，所有产品关税，那你这个汽车就要贵了，那怎么办呢？你为什么不公开讲呢？他们是私下去见过特朗普，所以为什么川普又变卦了，又暂时又 hold 住了这些汽车方面的这个税金啊，关税啊，但是他们不敢公开说了。然后甚至国会山庄上面长期以来的共和党鹰派人物对特朗普总统的修正主义历史观，这里面指的就是比如说指责乌克兰应该对俄罗斯的入侵负责，以及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对泽连斯基总统的爆发性言论感到震惊，他们要么选择自我晋升，要么在批评时小心翼翼避免直接点名特朗普，要么完全颠覆自身既有的立场。然后他们访问到两党当中参与日常重大议题公共讨论的人啊，他们私下就表示他们对特朗普还有马斯克的网络攻击很担心，担心会对他们的家人或企业造成损害。政治人物担心被特朗普重新塑造的共和党排斥，以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马斯克啊，世界首富，他会出钱资助很多他看得上的政治人物。那假如说你今天批评马斯克，然后在下次选举里面马斯克给钱支持你的竞争对手，他钱比你多得多，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大家就都不敢说话了。那么刚刚讲网络攻击，你会说在 X 上面他发动他的支持者们来骂你，这个事情有那么可怕吗？记不记得上次我讲到美国一位地区法院的法官由于下令把这个 Dodge 的一些行动终止掉，结果马斯克把这个相关的法官他的女儿的身份和工作地点跟工作的地址通信方式曝光，然后引得他的这些支持者们去攻击这位法官的女儿，你记不记得这件事情？那么他们都害怕这些。然后呢，哈佛大学的政府学教授《民主国家如何死亡》的一书的合作者史蒂文·莱维兹基他说，接受采访他说，当你看到重要的社会人物，无论是大学校长、媒体机构、企业 CEO、 市长或州长，改变他们的行为以避免政府的愤怒，这就是我们已经跨越界限进入某种威权主义形式的信号了。而当然很多人会不同意啊，觉得这个有点太夸大了，现在川普上台才2个月，那么美国的基本制度还是挺得住的，我有些朋友也是这么认为。但是已经开始很多人会有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种忧虑了。当然我刚才说那些威胁其实可以非常实际，你比如说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提利斯，他对于川普曾经提名就现在当上国防部长的这个皮特赫格塞斯，我之前也介绍过， 这位现在的美国国防部长从来没有在军方跟国防部内有大型机构管理的经验，甚至是任何私人的大型机构管理经验都没有，但是现在要来管理美国最庞大的一个公务机构之一，就是国防部。那么他自己是从过军，但是他近十几年来主要的工作就是在福克斯电视台担任这个节目的评论员，做节目主持。那么他有没有这个资格呢？然后这个汤姆·提利斯就很怀疑，他一开始是公开怀疑的，但是后来川普直接威胁他说，你如果不支持我选的这个国防部长，那么下一次你的选举里面我就会挑选一个人来跟你选，那么他就会把你选赢。他面对这个挑战，随后他就彻底改变掉自己的原有立场了。那么还有一些议员呢，是本来啊，他是在泽连斯基在最近那次非常失败的白宫访问之行当中，当天呢，在他去白宫之前，曾经跟一些美国的国会议员，包括共和党议员见面。那些共和党议员说：“我们一定支持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还跟他合影，然后发在自己的推特跟脸书上面。结果后来他们总统副总统不是跟泽连斯基闹翻了吗？闹翻了之后呢，结果呢，他们就赶快的回头，当天晚上立刻在推特就是 X 上面跟脸书上面把自己跟泽连斯基合影的照片都拿掉了。这个都不敢发了。然后再来有一些共和党人还是胆敢就是说一些不一样的话的，比如说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托德杨，他没有跟随党派的路线而被马斯克公开训斥。他当时呢在特朗普提名的国家情报总监啊图尔西加巴德，我之前也说过，在他的任命听证会上面他提出一些很尖锐的问题啊，结果马斯克回头就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是深层政府的傀儡。那么我们知道 MAGA 运动其中一个很针对的就是所谓的深层政府、啊、Deep State。 那 Deep State 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认为美国的整个体制，尤其是联邦政府体制之内啊，已经彻底完蛋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体制里面有许多的官僚，这些官僚暗中操控了整个国家，而且他们是有明显的党派性格，他们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或暗中的支持者，所以无论我们共和党怎么样上台，其实都还是我们怎么样驾驭大局啊，都还到头来还是被这帮官僚在中间阻挠在操控。有点像我们中国说秘书不是权力最大吗？秘书能够决定什么人能够在什么时候去见领导吗？能够决定什么样的文件到达什么样的地方吗？就大概有点这种，就书记就是认为这整帮这个深层政府官僚机构就有这些人。然后呢，所以呢，马斯克他们除了批评他们不喜欢，就是要不就是 DEI， 要不就是深层政府的傀儡。然后这位共和党自己的参议员，由于他对川普提名的人选提出了比较尖锐的问题，然后这个提名人选我觉得不好回答之后，马斯克就马上说他是深层政府傀儡。然后接下来他们的粉丝呢，就也接连在网上开始攻击他了。至于大学啊这些知识机构啊，他们不敢发声了。那种恐惧也是非常实际的。举一个我们很多中国文化界的人很熟悉的一个案例来讲好了，就可能你有听过，在美国的爱荷华州有一个很有名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已经运作几十年了。他的主要负责人聂华林老师啊，在两岸三地的文坛当中享有盛名啊，就很崇高的声誉和地位。他去年不是才走，我们节目稍微也提到过。那这个计划啊，就已经在2月26日收到美国国务院的通知，停止对他们的资助了。那么这对全球的文学界的人来讲都是一件大事啊。这个事儿有多大呢？我们就不展开来讲，等一下我回头还会提到。那么所以现在大家在担心，就我们很多大学院校研究机关里面的资金都是间接或直接来自联邦政府跟他底下的一些基金会的。那以我们现在如果出来对国家说些不利的话，那以后会不会被干掉呢等等。那么但是从这里我们刚才讲完这么多新闻事件的事，我们要进入一些深层的一个理论问题，或者简单的理论问题，那就是所谓的深层政府这种恐惧。我知道很多朋友都会认为啊，美国是有深层政府的，特别是我们俗称的川粉，尽管我不是很愿意用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支持特朗普、支持川普、支持马斯克这些行动的人，都会觉得美国的政府机构、联邦政府，甚至是包括美国的司法系统、立法系统、美国的媒体、学术机构，已经需要到了一场大革命的地步了。因为这所有这些东西统称为建制的东西，里面有一帮人在暗中把持。那么这种讲法有没有根据呢？从理论上来讲，其实是对的，我必须说。尤其是公务员体系，也就平常我们中国所说的体制内那个体制啊，体制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在全球历来的公共行政学讨论里面，常常会提到一个问题，就这个国家机器或官僚机器啊，它由于不像一个私人企业那样，就明确的一个唯一的最高目标就是谋求利润，或者为股东谋求最大回报啊，由于没有这样的最高标准，所以在管理上的时候，你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这事实上也是所有非盈利慈善机构 NGO 也都在面对的问题。那么这里头会不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官僚自己会不受限制、不受控的自己在增长？我们常讲那种笑话，一个领导他觉得自己事务繁忙，所以呢底下呢，他比如说一个局长，他底下要开好几个副局长，那个副局长又都太忙了，觉得所以副局长底下又要聘请多几个秘书或者助理局长，然后这么就一个助理局长要办事，他要找一堆秘书来办，然后这些人就会不断的自我繁殖下去，甚至会为自己开发业务。我记得在零几年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当时我们中国最流行的字眼就是我们，你可能还记得，就大家都讲要维稳维稳。我当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现在看起来好像挺敏感的，我就说这个维稳要很小心，维稳会出现一种维稳经济。从历史上看，以前东德跟苏联都出现过，就是如果有个很庞大的维稳部门，不管它是什么安保部门什么也好，或者监控部门，他们会不断的为自己寻找新业务。比如说他找到了一些威胁国家安全的人，无论是在网上发表言论的人，或者学校里面有不妥言论的教师，或者是社会上有些什么活跃人士、工会人士、 NGO 等等，他会觉得这些要盯住，甚至要控制，甚至要打击的。那么当这些被清理掉之后，那么他们不就没事干了吗？那没事干那怎么行呢？他掌握那么大的资金跟人事编制，那么所以他们或者说他们还有欲望，或者有一种官僚本能要扩张自己的权力，跟拿到更多投注到他们身上的资源的时候，他们会为自己开发业务，那么就不断的把业务开发下去，再找出新一批潜在的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稳定的敌人出来，好维持稳定。那么不断的这么发掘下去呢，你的结果就是会发现，为什么我们的敏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敏感词越来越多了，或者敏感的事情越来越多了，或者说需要监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比如手机实名制不够，还要上网实名制，然后最后弄到越来越繁琐。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像地铁里面我们说要有安检，我们都担心这个有不安全的问题，是对的，但是有没有必要发展成那么细致？然后你想看，我每个地铁站里面都要有一对安保人员在给大家做安全检查，我可能就会需要为这些安保人员也要提供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个管理部门管理这些安保人员，那些安保人员的管理部门里面要不要有一个他们处理他们的个人事务的一个人事部门呢？然后这里面我们既然有个这么大的单位，那我们要有个宣传部，我们要里面有个宣传部门向地铁安保人员宣导这个国家政策，哇，这就无穷无尽的搞下去。他们会，这叫维稳经济，就他为自己开发业务来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然后更麻烦的就是啊，在绝大部分国家里面，公务系统就算它没有像我刚才说的那么夸张的情况，很正常运转的公务系统都会有个问题，由于里面有很多很专业性的东西、很技术性的东西啊，我们老百姓对它是不了解的，如果它还不透明的话，那问题就更严重。所以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在一些宪政民主国家里面，他们由于要求这些行政部门接受广泛的公众跟公民社会的监督，所以他们要把他们的运作信息、他们的人员编配、他们的预算等等全部都公开公布出来。就上回我讲到 DOGE 这个政府效率的时候，我就说到很诡异的，这个要求美国各政府部门要提高透明度的这个机构本身就是极不透明的，它里面有多少人在干活，哪些人在干活，组织架构图怎么样，预算怎么样，一概不知，它也不公布。那么但是按道理来讲，它其实应该要公布的，要让老百姓了解， 但是问题还来，还有一个问题，他公布了，你作为一个老百姓，你会不会成天有事没事去看看我们中国各个政府部门的网页，了解它的架构，了解它在干什么？你会看吗？要就算你看了，它里面很多报告，那些报告很技术性，比如说讲北京的这个城市管理里面，我们讲到污染呢、啊，这个清洁问题啊，这方面很多报告，你看得懂吗？所以在过去很多年来，一直很多人在强调，现代社会、现代国家要运转良好的话，还要有匹配的上的具有知识素养的公民，使得他至少政府在公开讯息，你还要有人读懂这些讯息的能力才行。那么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在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不了解政府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情况下，就会我们常常提到全球各地，你不要说美国，就是我们中国人现在都还骂这个体制怎么浪费钱呢，冗员多了，请那么多人啊，公务员凭什么享有那么高薪的待遇啊，那么好的待遇啊，等等，很多人都会骂。最喜欢骂的尤其是商人，就做生意的人，你但凡做个小老板，你都会觉得政府很没效率。这的的确确是啊，你会觉得有些时候同样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常批评国企没有效率也跟这个有关啊。就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做企业这个做同样事，我用50人就搞定，到了政府呢，到了国企呢，可能有几百人，然后他们开无数的会，要无数的领导签字同意，要请示无数的上级的意见，我们这是多简单的一件事啊，对不对？那么我们这时候就是用一种商人的眼光来看待政府，我们用了商业机构的效率标准来要求政府。那么从商人眼光来看政治，当然会出现很多问题啊！请注意，我并不是说政府没有效率问题，官僚机构没有自我无限制的繁殖的问题啊，是有的，必须承认，而且这是个大问题，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我要回过头来讲讲，这种问题有那么好解决吗？是否我们让成功的商人来带领政府就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呢？商人从政或者商人眼光看待一切政治，当然会有一些很荒谬的东西出来。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记不记得川普讲过一个事情，大家都关注的，前阵子本来很关注的哈马斯跟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战斗，川普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干脆把加沙交给美国，割让给美国，然后美国把它开发，把它搞好。怎么搞好呢？川普在今年1月20号宣誓就职之后，就在记者会那里说，他说你知道吗，加沙很有意思，地点很好，在海边，天气又一流，一切都很好，那里可以发展一些美好的事情。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原来啊，他是说过，他在华盛顿邮报就报道，原来他去年夏天的时候，他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提到加沙，他形容加沙这片地区是一个优质的房地产，请对方想想在加沙新建什么类型的酒店。然后呢，他这种看到一个地方，人家打仗闹成那样，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向来就是个历史争论很严重的地方，他想到是这个地方能够搞房地产，搞度假酒店。他其实一直都是这么看东西的。比如说2018年他跟金正恩，就朝鲜领袖金正恩会面的时候，他跟金正恩说，哎呀，金正恩啊，你别搞什么核武了，就是劝他要放弃核武计划。搞什么呢？你们朝鲜沿岸呢，可以开发成全球最佳的酒店度假区。然后呢，跟着他就算俄乌战争啊，他都这么讲哦。他去年秋天的时候，他跟泽连斯基就已经说过这个事儿。他没闹翻的时候，他跟泽连斯基说什么，乌克兰啊是个开发房地产的好地方，尤其你们那个港口敖德萨能够变成度假胜地。就他这种搞度假酒店的这种房地产商，他是看哪都是看到的是这个东西啊，多大的一个地方，有多大的民族历史仇恨争论，这他其实就是个搞观光度假区的一个好场所，在他看来。那当然我们可以说他过去好像搞得也不怎么样，比如说搞了几座赌场酒店都破产了，但是呢，他在当总统的时候也确实他的家人是做了一些事儿，比如说他在做总统的时候，第一任中东特使就是他的女婿库什纳。那库什纳虽然没有外交经验，但是当时负责中东政策。然后呢，当时呢，库什纳在中东地区呢，的确建立了在这个几年建立了广泛的人脉网络。 然后所以呢，他后来成立了一个资金，这个资金得到沙地阿拉伯注资20亿美金，阿联酋和卡塔尔分别注资10亿美金，然后投资做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然后这个库什纳呢，其实在这一次特朗普上台，就是去年2月，就在哈佛一个会议上就提到，加沙拥有非常有价值的海滨地产，可以成为旅游业的枢纽，建议以色列在清理掉加沙这些哈马斯分子之后啊，撤离当地的居住的巴勒斯坦人，然后把那个地方搞成房地产。所以这个讲法呢，特朗普这个讲法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的。然后新任的这一次他任命的特使维特克夫呢，也是一个过去他的一个生意伙伴。然后呢，他的任命呢，被华尔街日报形容为呢，越来越让人觉得特朗普把中东危机看成一种复杂的地产谈判。然后维特克夫跟特朗普有相同的看法，把中东危机某程度看成是一种巨大的房地产交易。那么至于目前在负责美国政府效率部这个 Doge 的马斯克，也就是川普的这个好盟友埃隆马斯克啊，他当然也是一位商人，他也是在用商人的眼光来处理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共事务。那当然作为一名商人，他要比特朗普成功太多了，否则就不会成为全球首富。但是问题在哪呢？就比如说他从商人的角度啊，他在控制成本上是第一流的，我们知道马斯克，比如说他接管了这个 X 推，把推特改成 X 之后，就炒掉了其中 75% 的员工。然后呢，他的特斯拉也好，他的 SpaceX 这个公司也好，也都经历过好几次的人手的大量的精简。那这种措施呢，炒鱿鱼，炒员工鱿鱼，清洗掉冗员来提升公司的工作效率啊，这是很多商业机构商人都会想到的做法。而马斯克呢，是喜欢把这点推到很极端，就是你几乎人再炒下去，这个公司就要脆裂了，就要爆掉了，要找出这个断裂点。他的策略就是我要试试看我能压到多极限，能够用多少的人，精简掉多少程序来完成一个工作，要到那个断裂点，就再炒多一点人，人手再精简，这事就搞不成了，找到那个断裂点为止。那么目前可以看到，他在联邦政府的雇员的清洗工作上也有类似的倾向，就是很多部门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不能炒，他就把他炒掉，他就试试看真炒掉会怎么样。那当然这样的试错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很多人，国内很多马斯克的粉丝都说，他过去 SpaceX 试火箭不是常常爆炸吗？那爆炸完之后，我们看到他的监控升空的这个现场会响起一片欢呼，都炸了，那当然他们还高兴啥呢？那就是因为我们都说，每一次他的火箭发射失败都是迈向下一次成功的垫脚石，因为每一次的失败都能够让你学到一些新的东西。这种不断的试错，其实就像我们做 IT 的话就会明白，你发展一个应用，发展一个程序，发展一个功能，我们抢先推出市场，推出市场的时候它肯定会有很多 bug， 没关系，我们回头再修改，回头再升级，可以不断的试错升级。你永远不可能一来就推出一个完美无缺不会出问题的项目，如果你一来就想这么做的话，那你花的时间花的精力跟浪费的效率就太厉害了，而且在市场上会输掉与人先机，这我们都很理解。但是问题来了，你在政府上面能不能这么做呢？就像上回我讲的，你用来管理这个美国核武库存的这些专家，你能不能说我现在败在试错的心里，试试看把他们炒掉，核武会不会变得不安全？哦，原来会，再把他们请回来。能不能用射火箭试错的原理，或者发一款 APP 应用试错的原理来用在这个事情上面呢？你甚至说，我们说 SpaceX 在很多方面要比原来的美国的航天总署 NASA 要成功了，也是有道理的。因为 NASA 每一次射火箭要是爆炸，那是大问题，就会有无穷的政府机构跟老百姓来问责，因为你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你这个要射了几回几回都爆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要调查，你要上国会交代。但是 SpaceX 这公司是你马斯克的，你爱让它爆几回就爆几回，没人有意见。 这都是经营一个公司跟经营一个政管理一个政府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我公司如果我比如说每次发射火箭我都爆，最后没搞成，我完蛋了，那怎么办？那我就倒闭呗，我就关门呗。政府能倒闭吗？这就牵涉到一个更核心的问题了，就是到底一个政府的运转跟管理和一个私人机构，一个尤其一个企业，一个商业机构有什么分别呢？比如说我们常讲啊，在像我刚才讲的，在管理企业的时候，企业的最高目标，如果我们不讲这个 ESG， 不讲现在叫环保原则、社会责任的话，我不讲这些话，我就只讲最原始、最核心的，就是我要牟利，我要盈利，而且要用最有效率的方法也盈利，因为越有效率，我成本越能够降低。但是你去看啊，很多政府部门本身的存在就是要反效率的。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上回也提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你从药厂的角度来讲，我开发一款新药，我试了觉得没问题，现在市场要有这个需要，赶快把它推出去救人赚钱，这不是很好吗？但是经过 FDA 他就给你搞半天，拖慢你的效率。为什么？因为 FDA 考虑的不是效率，他考虑的首要原则不是更有效的批准新药上市，而是要保证每一款上市的新药都没有安全问题，人吃了不会有问题，人吃了不会有明显恶劣的副作用，甚至还牵涉到伦理问题。假设我今天推广一种改基因疗法，那这个疗法万一涉及到一些伦理问题怎么办呢？这都需要监控。所以 FDA 这种部门本身就是反效率的。那么再来我们回头看啊，美国最近要砍掉的这个 USAID 国际开发署，国际开发署这个东西呢，马斯克讲得很对，说它是个软性的 CIA 的，就过去这么多年来呢，协助美国透过援助啊，支持一些 NGO 啊，比如说我们中国政府常批评的很多的一些民间的 NGO 啊，国际 NGO 啊，搞人权啊，搞新闻自由这些，然后背后都有国际开发署给钱，其实是为了在推广美国价值观，想要颠覆他不同意的国家政府，这想法有没有道理呢？某程度来讲上都是有道理的，都是对的。但是你从美国自己的角度，我们今天不是从中国人角度，从美国人角度来讲，如果我美国人在全球干这些事情，跑去推广我的价值观，这个东西对不对呢？如果你从一个现在 MEGA 的支持者来讲，这肯定是不对的，说我们干嘛管别人的事呢？我们让美国再次伟大，管好我们自己的事儿。我们干嘛理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这跟我们有关系吗？有个屁关系吗？当然没关系。可是这种价值观的推广是冷战时期下来就有的一个任务啊。那对美国而言，就是它树立全球秩序成为全球霸主的软实力投射的一部分。那软实力的投射对美国重不重要呢？这个东西坦白讲是很难量化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刚刚讲那个比较敏感，那种很政治性我们就不谈。就 USAID 是投入了很多资源做不那么敏感的，不是那么政治化的事情。最明显就是比如说他发钱给克林顿基金会啊，盖茨基金会啊什么的，在非洲做各种防疫啊，比如说埃博拉疾病的监控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你对美国人来讲有意思吗？某个理论上讲讲是有意思的。让我们想象，假如今天非洲的埃博拉病毒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而当地的政府由于国家能力非常失败，自己没有能力干这些事情，那么使得这些瘟疫在非洲爆发，而爆发之后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世界就像新冠肺炎一样，它会迅速扩及全球。到时候美国自己作为一个全球联通最多的国家来讲，它的国民就要遭殃的。同样的，如果一些地区现在有人道危机，那么出现大量的难民，那么我没有办法在当地控制住，或者我没有更预先的在当地因为透过解决饥荒啊、旱灾等等问题而使得当地出现难民危机，这些难民到最后就会变成全球扩散，就会引致大规模的难民跟非法移民问题。会不会影响美国呢？会。所以美国过去国际开发署他要提前一步去预防这些事情。但问题来了，我们可以争论啊，这些影响明明是全球的嘛。你比如说如果非洲今天又爆发疟疾，影响到最后就我们中国人呢、韩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欧洲人大家一起都要遭殃的，那凭什么是美国出钱最多去搞这事儿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你是世界领袖啊，一直以来就这么讲嘛。 就你如果今天说现在美国的问题就在这，我们以后还会讲到美国现在整个国际秩序跟国际观念的重整啊，就包括这一点，我不想当全球老大了，我不想再当这样的全球领袖，因为你做全球领袖，作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你会觉得你有责任要代表全球主导来牵头干这些事儿，比如非洲的瘟疫爆发，太平洋岛国的难民问题，东欧的难民，北非的难民危机等等，这些东西它就算影响全球，也应该全球共同负责，凭什么是美国人出力最多，出钱最多，或者是要至少要牵头主导呢？就跟你自认的，或者国际上有些国家默认的，你作为世界领袖这一点是相关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再讲一些更软的东西啊，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几十年来呢，就在美国爱荷华州这个地方，这个大学爱荷华大学里面呢，那么让全球各地无数青年跟成名的作家轮流在那里开工作坊，然后在那里驻地作家计划，在那里写作，在那里交流，几十年来对国际文学界的影响是太大了。就拿我们中国来讲，我敢说你今天数得出名堂的中国作家，你说莫言、余华，我敢说七八成都去过这个国际写作计划。为什么美国政府要支持这样的一个计划，国务院要给钱支持这个计划呢？说实话，是为了从他的角度来讲，隐藏的理由就是要提高国际话语权。这个国际话语权啊，在国内某些爱国者这里常常会有个简化的版本，就是说啊，原来当年莫言、余华他们也去过这个写作计划啊，去交流，去跟国际上不同的作家认识，翻译家认识，这些都带来很多好处，因为他们的作品后来能够打进国际，在国际上更多人认知，跟这个计划的交流是有关，而这个计划的交流也使得他们的写作观念会改变，他脱离了中国本土之后，在海外有一段经历，他看待写作，看待自己的作品会有些不一样的想法，跟别的国家的作家交流之后。但这个事情原来背后都是美国政府在出钱，按照简化的爱国主义的讲法，就是说哦，他们都收了美国人的钱了，他是来宣扬美国话语权的，那是不是代表美国利益？我们就会简单这么讲，这个利益代表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说比如说像当年大家攻击蒋方舟，说他拿了这个中日友好交流基金会的钱去日本一年，那么是拿日本人钱，不就说日本人好话吗？我当时就说我们上海也都有一个上海写作计划，就邀请世界各地作家来，我们没有规定他一定要写上海，对不对？你写什么都行，那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儿？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也不会说叫你们回去都要好好的称赞美国，恰恰相反，很多去过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回头是在骂美国的，比如说帕慕克这位土耳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有接下来有一位也要去的，就是新出炉的韩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这些人对美国平常是没什么好话的，那你为什么还要让他来请他来，然后给了他在这待了半年一年之后，然后回去还照骂我们，骂得还更狠，那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在哪？我跟你讲，这叫平台。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霸主啊，在所谓的软实力投射上面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它不是让我们全球的人都在随时随地的在吸收美国文化，在关注美国拍了什么电影，在看美国弄了什么音乐，然后都觉得是全天下最好的，不是，更不是透过这些东西让我们觉得美国价值观多么好，怎么样，那是非常间接的。它首先软实力的投射，对外投射是透过平台的搭建。我们中国很多爱国者的心目中的软实力投射，就是让老外过春节，然后我们自己人不能够过洋节，然后让老外学书法，那么写对联，然后弹相声，我们就会觉得中国威风了一把。你换一个角度想，你想看温布顿网球赛，我们都知道在英国伦敦，温布顿网球赛是全球最重要的网坛盛事之一。你回头想想，在过去三十年来，就从男子单人项目来讲，男单项目上面来讲，英国选手赢过多少次温网冠军？寥寥可数，对不对？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就我们觉得温布顿是网球圣殿，它就在英国？英国作为网球发明网球的国家，温网作为这个网球的圣地，它不需要让英国选手总是要赢才能够觉得这叫英国网球牛逼了，才能够称霸世界，不需要， 他需要的是，他是平台，他是规则的制定者。你温网上面可以每一年都是瑞士人赢，可以都是西班牙人赢，可以是塞尔维亚选手赢，没关系，但是你们都要来温网，这是重点。这就相当于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爱听美国的 Billboard 流行榜的第一位的歌曲，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国有首歌打入了美国流行榜，我们会不会很高兴？那是因为那是个平台，就等于过去奥斯卡金像奖那么受人关注，我们会说有没有代表中国的电影参加他的国际赛事、国际影片的那个环节，为什么那么关注？那是因为它是一个平台。美国这么多年来在文化软实力投射上面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它成了一个国际平台。你就算一个写作者，你都会觉得我的书要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要透过英文版辐射向全世界，才叫做成为一个国际级的大作家。他做的是这些。那现在美国在砍掉很多资金，在砍掉的就是这些。那这些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他要做这些事儿其实很没有效率的。你从商人角度来看，这都是很没有效率的事情。这个花钱对美国人没有什么直接的好处，这个好处是不能够直接用金钱单位来换算的，所以为什么不砍掉呢？那么更不要说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时候啊，政府提供的工作岗位，政府提供的一些职位，其实还带着福利性质。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美军从役人员相当多，这些退役下来的军人啊，他们回到平民生活之后，能不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呢？国家怎么来保证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政府，有些联邦政府，有些相关部门会聘用这些退伍军人。当然这些退伍军人也需要退伍下来要接受一些专业训练，但是国家会给钱，然后呢，他们就能够得到国家的支持，优先的被聘用在某些岗位上。那现在我们看到 DOGE 这个政府效率部炒掉的很多岗位，就是这种退伍军人担任的岗位，被炒掉的就是这些退伍军人。那这些人是为你国家卖命的人，曾经为你国家宣誓要卖命的人，然后他现在可能还在后备役，那国家应该对他承担什么呢？那这个东西你当然从纯粹的效率利益来讲，说我本来这个公司岗位人选，我公司聘用人，我绝对不会考虑这个，对不对？我公司岗位聘用人，我要找到最优秀的人，以聘用价格又条件又最好最低的人，我让他去干活。但是政府复杂的地方，这又是一个复杂的地方。有时候政府聘用一些人，比如说我有的国家或者有些政府部门啊，他会觉得我们很多伤健人士，身体上有障碍的人啊，他可能做别的工作会有问题，但我发现他做桌面，比如说腿不灵光了，但他桌面上做文件工作，这不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要优先聘请他们，是为了保障我们社会上面这些最弱势的人能够自己想办法稳定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们给他开工资，但是不是不让，不是开福利哦，不是让他拿了钱不干活，而是让他有活干，这个活他还能干，那就先优先给他，都带有这种福祉性的社会福利性的考虑在里面。好，再来我们讲回效率啊，效率是不是我们对公共服务机构的最高要求呢？你要想想看啊，这个你真的要认真想清楚。我们常常批评政府部门啊，说效率很低，但是你回头想想，有时候你在政府这，你想要得到的是有效率这回事吗？我们看看英国最近几年，最近二十年了，几乎快要十几年，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 NHS 危机，就是英国的公共医疗服务体系。这个公共服务体系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呢？在英国看过病的朋友都知道，遇到些什么麻烦事，排队等得之久啊，然后而且会造成很多病情的诊断跟治疗的延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英国保守党上台2010年以来，就为了要提高效率缩减成本，于是就减少了对 NHS 的资金的支持，然后使得医生跟医护人员的人数减少，那于是医生少了，那当然这个你从某个角度讲效率高，就比如说100个病人，我原来要让3个医生去看，我现在只用一个，那我不是省了钱省了人了吗？但结果你从病人的角度来考虑，我呢是100个病人之一，我过去3个医生看看我们这100个人，然后我等2小时怎么样都等到了吧，结果现在要等2天或者等个6个小时， 那你从一个被服务的病人，一个公民，一个国民的角度来讲，你满意这样的服务吗？你是要一个让你觉得满意的安全的服务，而不是要政府精简人手，我还不是要效率，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啊，我知道是很困难的，我们每个人都要自问自己，你是要效率还是要更好的服务，这是一个选择。我们如果从如果一切都是市场化，那很简单，比如说我花得起钱，我马上去私家医院，我马上挂特殊的门诊挂号，我就能够用最快的速度看到最好的医生，那是我都给得起钱啊。但如果我是一般百姓，我没有关系，没有背景，没有这么大的财富，每一次都看私人医生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要在这里面要排队来获取我应该得到的服务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要求就变成不是你这个政府人手部门人手越少越好，而是反过来你应该多点人才对，你公立医院医生应该更多，设备应该更多，面积更大，能够容纳更多的病人，然后他要铺得更广，每个地方都有一家不错的医院，这才是对的。但是这样一来，这个部门一定非常庞大，那你作为纳税人，你付出的税金就更多了，那你就要选择了。这是所有公共行政必然面对的问题，我们很难两全其美，或者说大家都在研究如何两全其美，这是公共行政领域作为一种专门的管理学问里面常常在讨论的问题。你比如说再像我们上次讲的，你那个被炒掉的在美国夏威夷基地那边用来监测导弹的那个雷达监控人员，你从业绩的角度来讲，他二十多年来的业绩很糟糕，因为他的目标是要发现中国朝鲜有没有对这个美国设跨太平洋的洲际导弹，那当然没发现，二十年来没出过这事儿。那他说二十年来等于干的活都是白干的吗？那我们把他炒掉，你能不能这么做呢？然后再来还有一个问题，我会觉得是最严重的问题了，就是对商业机构来讲，我卖一个产品也好，卖一个服务也好，我有特殊的顾客市场对象，我不可能做一个产品出来是满足全球或者整个国家每一个人的，这是不可能的。我挑我的顾客，我的产品或者服务会挑选我的顾客。比如说我经营一个在三亚经营一个高级的七星级的度假酒店，那我就已经排除掉绝大部分中国人了，是不是？但是没关系，因为我赚的就是那少部分人的钱，我服务于他们。但国家他服务的对象是谁呢？我想请问，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国民呢？我们每一个国民，我们的兴趣，我们的爱好，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基本利益很可能都是矛盾的，这就是所谓的阶级矛盾、人群矛盾。我们就算不讲阶级啊，就讲人，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东西，我们讲公路的设计。比如说我现在要这边要修一条路，修一条马路出来，这个路啊，我如果从效率的角度讲，它应该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最大量的人流通过，能够容许最大量的人流通过，在最短时间通过，这叫最高效率。如果按照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这条路有比如说可以修成一个四线道的四线那么宽的马路，我就应该纯马路，就是纯马路。但是问题来了，这附近老百姓说，那我们以后人走哪呢？我人总不能够走车路吧，对不对？说我要人行道，有了人行道这个马路就要窄了，那我是该优先考虑行人呢，还是优先考虑车主呢？好，再来，我这个人行道上还不止，我还要考虑这个我们本地居民啊，如果我们做一个更完整的国家机器的角度考虑，我要考虑这个地方会不会有很多伤健人士，会不会有一定数字的盲人呢？他需不需要有盲道呢？如果我要铺盲道，我会不会挤占了行人的空间呢？甚至还比如说我们国家推动这个减低碳排放，鼓励单车的使用，假设而很多居民发现在汽车跟走路之间的这个中间像骑行，其实是个很好的一个通行出行的工具，很多人要骑行，那我这条马路要不要设置再多开一个骑自行车的专用道呢？我如果开了骑自行车的专用道，我又不会会不会挤占了这个原来给车走的这个马路，给跟行人走的这个人行道呢？这里面就已经有各种的利益是矛盾了。那这些利益矛盾谁来解决呢？就是设计这个公路的专业规划人员，这些交通管理人员。而一条路它不光是一条路， 它还要联系到整座城市整个地区的公路网当中。我这条路的车流量、人流量、自行车流量是多少，每分钟能够坐多少车，会引致整座城市大面积的交通动态的变化。很多时候堵路，一个车一个地方堵啊，它不是这条路堵，它是周边就开始因为车流量增大就会堵。我整个城市规划在考虑不要造成交通拥堵的时候，考虑的问题是如此的复杂。这些事情我能够说是只为某一群客户服务吗？没有的。所以我知道很多从商的朋友啊，会瞧不起政府部门，觉得他们低效啊，做事怎么样。但是你再想想，你干的事跟体制内人要考虑的事情是一样的吗？所以在这里大家千万不要轻视，我这里有一些可能在体制内工作的朋友啊，你们可以留言讲讲你们的感受跟分享。其实你知道你们做的事情是非常复杂的，然后这里就牵涉到一个这几年大家都在谈的政治学上的概念，就所谓的国家能力。在1968年的时候，著名的政治学大师亨廷顿写出了一本《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非常颠覆。为什么？因为那个年代是冷战高峰期，冷战高峰期大家看政治，觉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区别最主要就是体制的分别。西方世界就会说，凡是非宪政民主国家呢，像苏联这些体制，我们中国的体制叫专制体制，他们叫民主体制，觉得这个分别是最巨大的。但是亨廷顿却在这本书里面指出，苏联跟美国其实没有表面上看起来差异那么大，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是相当一致的，相当接近的。这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国家机器的有效程度跟它的组织的深度。但是这个讲法后来呢又被淹没掉，直到这个我们21世纪之后，中国崛起，又重新大家关注国家机器的能力问题。这就这几年大家谈的国家能力。最有名的案例就是亨廷顿的大弟子啊，非常有名的这个福库亚马福山，他写了一本《政治秩序的起源》，里面就特别强调用中国作为一个案例，强调一个政府机器它拥有庞大的财政汲取能力跟组织能力。比如说我们中国这几年大兴土木，盖各种项目效率非常快，政府都能那么有效率去干一些事出来，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钱很多，钱政府钱多，是因为它财政吸取的能力很强，它的组织动员能力非常强，这依赖非常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而在一个良好运作的国家里面呢，这个国家机器里面的官员跟公务员应该是非常专业的，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道路设计，这叫专业人士，而且他能力要很高在专业上。那么而在宪政民主国家还要强调它的中立性，就是不因为党派的执政者的高层的政策政治人民关系的变化而改变掉他们的专业守则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可能有一些党派的人上台了，他会说我们决定要在这个首都这里啊，要盖一个什么大的纪念馆，盖一个什么东西，要盖一个大医院，这是我们选民觉得我们这边的医疗呢不够充分，我们要扩大这个医院，我这个官员这么说了。而你身为一个在底下服务的公务员，你上面的党派换了这么一个人上来要求这个，你就要来，好，我们来推动试试看。然后你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说原来你想设医院的这块地啊，附近就已经在堵车了，我如果在这个地方真的盖起一个医院，这个医院该多大呢？你又要说很大。医院的大小很多时候是以它的病床量来计算，比如说我这里要有2000张病床那么大的话，我就要算2000张病床，那把他们送进来来看他们的人，看这些病号的家属们朋友们，他们要开车还是坐车来还是打车来，这车会有多少，也就是说我这条来这个医院这段路上车流量会增大多少。然后我会发现这车流量非常大，大到一个地步啊，是这里会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严重的交通拥堵最后损害到的就是这些病人，比如说他送院急救的时间会变得很长，可能导致施救。那我就从我的专业角度告诉你，这事儿恐怕有问题。但是如果我这个公务员不够中立，不够专业，那这时候你做领导，你说了算，我就照这么办，那会怎么样呢？你想想看。然后更不要说国家还要负责的就是我们的公共秩序啊，产权的保护啊，让我们每一个人不怕偷不怕抢啊，那么我们企业的钱赚回来钱就在银行里面没问题啊，做投资没问题啊，国家才能够运转起来。 那么再加上过去几十年实证研究，很多人就会指出，包括福山也好，就会包括亨廷顿也好，都指出东亚国家在二十世纪中后期起来的发达轨迹，看得到国家对于经济政策的参与程度是很要紧的。当然我知道这点在很多经济学家那里跟政治学家那里都有很大的争论，但是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同意，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其实是依赖这样的一套有效的国家能力的承担者，就是这个机器，就是个国家机器。而在宪政民主国家呢，如果做得成功的话，像过去的美国或欧洲这日本这些国家，它就更复杂一点。为什么？因为它还要随时回应民意，老百姓觉得不知道你们这些干嘛，这就盖条路需要搞那么半天吗？我怎么知道原来你在研究这些问题，你要让我知道啊，那你要回应民意。那么你就算比如说我们中国，我们每年两会政府也要提出政府工作报告，也是这个意思。然后你要受到司法的限制，因为你政府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不像私人企业，你要确保你每一步都合法，你不能够犯政府自己犯法的。所以呢，你要聘请大量的法律顾问，你的条文要写得清清楚楚，不能够有误解犯错的空间，所以你的工作程序会变得很冗长，你要聘用的人手很多，都是这个理由。但现在问题在哪呢？我们回到美国了，总算可以。美国的 MAGA Movement 攻击的深层政府啊，他的意思就是他们发现很多时候，他们过去比如说特朗普在台上的时候，川普上台的时候，他要提出很多政策，他要做很多事情，结果他都发现底下的官员会拦着他，他的官员或者下面的公务人员呢就不够忠诚执行他的旨意。理由就像刚才我说的，领导叫我在这规划局在这搞个医院，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地方不适合搞医院，然后我反对，我跟你说，那你当然会觉得我不听话。那比如说如果特朗普在第一任任期的时候曾经想过可以在加沙搞这个度假酒店，然后底下的国务院的官员干脆说，大哥，这个千万万不可，这不能这么干啊，那你会觉得很不开心吗？那我这只是一个夸张的例子，但是我能够同情的理解很多 MAGA 的支持者在他日常生活中会感受到很多他的诉求没有办法立即的在政府那里得到回应，而理由都是这些很错综复杂的问题。他会觉得你们这帮人用你们的所谓的专业知识做出种种的借口来阻扰我，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做？那是不是因为你们背后根本跟我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攻击这个政府跟体制，它底下是不是有个所谓的 deep state 深层政府在把控了整个国家的运转。我要说啊，从政治学上来讲会有这种情况，的确官僚机器的确有时候就算在宪政民主国家会失控的，它会出现官僚自己的意志，官僚自己做事情的常规啊，会拖慢了很多政府决策的过程，政府施政的过程，甚至它产生自己的独立的意志，会抵抗民选官员跟政治人物，这都是会的。但是是否表示因此我们就要大规模的清洗掉攻击所有这些让我觉得不如愿的这些公务员体制里面的架构跟成员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现在问题就在于 MAGA 运动有一种呼声，就觉得很多公务员都是可以炒掉的，都应该交给民意代表来决定，比如说各级的地方议员，比如说国会的议员。但是真的民选议员能够代替这些专业公务人员去做这些决定吗？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道路设计，你让一个议员来决定这个道路设计，他能够处理刚才我说的那么复杂的问题吗？而且请注意，我刚才说那个只是最简单的问题了，都已经很复杂。又比如说飞机的，再讲天空上吧，飞机能不能上天，这个安全标准的设定议员能做吗？空中的航道的规划，刚才我们讲华盛顿那场空难，空中航道该怎么规划，他们会说这是一些深层政府啊，没做好规划。那么这些东西呢，都应该让民选的议员来决定，民选议员懂得空中的航道该怎么设计，怎么规划，怎么去避免危险，怎么样有效率吗？我们引述一段话啊，现任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去年的一场竞选集会上面，他就宣布，他说呢， 我们要炒掉每一个，是请注意他说炒掉 every single mid-level bureaucrat， 炒掉每一个中层的公务人员，这些官僚，每一个公仆，在这个行政体系内的公仆，他说 every civil servant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在这个行政机器里面，每一个公务员公仆我们都要炒掉。炒掉之后干嘛呢？ replace them with our people， 把他们换成我们的人。如果法庭制止我们这么做， and when the court stop you， stand before the country， 就是我们要对抗法院， like Andrew Jackson did and say the chief justiceHas made his ruling. Now let him enforce it. 就是说，这个大法官啊，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做了他的决定，让他自己执行他。我们要让他执行。然后他就说到，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的是政府。他说，他批评现在政府是一个 government of laws, not of men. 这是 Andrew Jackson 的原话啊，就是说现在的政府是一个法律的政府，而不是人民的政府。人民的政府应该听人民的话，而不是听司法的话，不是听法律的话。这个政府里面所有这些公务员、这些中层人员、外事说竞选，起码在竞选的时候，我们都要炒掉，都要换掉，换成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是谁呢？那首先就是这些民选代表，或者他们相熟的这些，像我刚才说的，让这个世界摔角娱乐公司的 CEO 去做教育部长。那么刚才万斯副总统所说的这个 Andrew Jackson 是谁呢？这个 Andrew Jackson 呢，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国内的跟华人世界，包括在美华人的很多的 MEGA 运动的支持者，或者所谓的俗称的川粉啊，很多时候大家或者在国内很多人觉得自己很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会忽略掉这个人物。这个人物是美国第七任总统，我们中文翻译是安德鲁·杰克逊。他其实是MEGA 运动里面啊，他们最向往、最崇敬的美国历史上的总统之一。但是你可能平常没有听过，对不对？你平常觉得美国总统听到的就是克林顿呢、啊，历史上伟大总统，会想到罗斯福啊，想到华盛顿啊，想到林肯。但是 MEGA 运动最推崇的其实是这位 Andrew Jackson， 包括川普本人都说过好多次，他最尊敬的、最向往的总统就是他。那 Andrew Jackson 对 MEGA 运动的影响跟上面的意识形态的牵连，我将来在讲美国这两个月来在重塑的这个国际秩序的问题的时候啊，我们会提到。但先在这里回头讲跟我们今天内容相关的一点，就 Andrew Jackson 在很多时候政治学上被认为是个民粹主义者。像我们刚才讲的，他说国家不应该是被法律统治，应该被人民统治，这他的原话，这是很有趣哦。然后他说他相信人民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能够有权选举指示代表和代理人，而公务人员你要么就服从民意，要么就辞职。然后呢，他说不应该把决定权交给所谓强大而独立的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不像现在这样产生，应该是要让人民自己来选举。他甚至呼吁啊，这个废除选举人团，然后让大家呢一人一票直接选举。如果真的是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今天川普就选不上了，因为他普选票没那么高。 OK， 他讲这些，但是他明显看到他是有个反精英倾向。那这里头啊，其实牵涉到一个美国历史上的公务员体系跟国家机器建立的一个过程。我们刚刚讲到国家能力，现代国家机器的建立，其实我们目前所熟悉的这种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是很晚很晚才有的。你比如说我们今天会觉得预期国家要让我们有受教育的机会，这个就国家应该提供一些基础教育，要有基本的福利，要有基本的这个道路规划、交通控制、卫生医疗等等的服务，这都是以前历史上的国家不需要去管的事情。这是一个现代过程里面政府越来越大，国家机器越大，很多人会觉得不必要，但就不必要就是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啊。而在美国呢，他们一开始他们的国家的公务员系统的建立啊，其实跟一个历史关键时期很有关，那就是1883年的所谓的 Pendleton Act， 彭德尔顿法案。彭德尔顿法案是什么呢？我们要先讲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这样，美国在建国之后啊，它联邦政府成立之后，它其实没有一套正规的人事制度。那么 于是呢，公务人员官僚和政治任命官员之间的区分是不存在的。然后很多时候呢，他们仰赖有一句政治格言，就是好处属于胜利者，意思就是刚才万斯讲的，谁赢了选举，谁就有权跟资格去派我方的人员去担任各种公务职位。那么于是就产生一个效果，这个效果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当时主张这套讲法的人认为这种做法曾经有个恶名叫分赃制度或围猎制度，指的就是所有的公务岗位啊，都是谁赢了大选，谁上台之后就能够全把它清洗一遍，然后让赢者上去分割这些岗位。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很多人想谋得一官半职的呢，在每次大选的过程跟大选之间呢，就会来找你，你这个候选人，哎，赢了之后，你能不能让我做个什么官呢？这有点像分赃，或者大家会把这些政府的职位，无论高或低，都看成是猎物一般，大家去围猎。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让美国的公务员体系动荡到一个制度程度，就是连邮差都换人。就我们看想象，就一个党上台赢了，他这个政府的清洗人员是达到连底层送信的邮差都换另一个党派的人，要换到这个程度。那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一个前提，就是当年啊，你的官僚人数联邦人员没那么多。比如说在 Andrew Jackson 的年代，联邦政府雇佣的人有20000人，到了南北战争结束之后，数目增加到53000人，到了1884年已经131000人，1891年就是这个潘德顿法案刚刚通过之后啊，是166000人。你想想看，有16万多个岗位都要换人吗？都要说你原来是什么党的，现在换我这个党，你给我下去吧，换我的党的人上来吧，不就有这个问题吗？但是 Andrew Jackson 在很早的时候，在政府还没那么大的时候，他是觉得没问题的。他说呢，没有人天生就有担任官职的权利，所有公职人员的职责都已经够清楚够简单了，以至少是被设计的很简单，所以任何有正常才智的人都能够让自己符合职务资格。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公务员岗位啊，其实都很简单，没那么复杂，换个谁上去都是行的。这是 Andrew Jackson 这位总统的主张。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每次这么换人。那么所以美国啊，我们现在说美国变成大国，其实在那个阶段还远远不能够算得上是一个很厉害的大国，跟这个是有关的，不是，至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国，就是因为它的公务员体系太混乱，每一次大选就大清洗，就大换血。然后这样的会造成什么结果呢？比如说我做一个很简单的，我做交通规划，我做警察，我做什么，我都会觉得我这个工作不长久，干不长。那干不长的话，我很可能就不会那么忠诚于我的职务，或者我随时希望在这几年捞到尽量多的好处。然后大家为了抢这样的政府职位呢，会有各种吵架甚至分赃。比如说到了1880年代之后啊，已经有这种情况，美国华盛顿特区就它的首都的报纸啊，是有很多的求职广告，是求职者登广告，不是请人的老板登广告。这个求职广告是怎么写的？说我要求职，我要求一个政府职员的，那年薪至少1000元，谁能够提供这个岗位给我，我能够给他100块美金。就公开的，公开贿赂，就你们哪那个，你们这个党上台，如果你们谁能够让我干个公务人员，我回扣给你100块，是公开这么干。然后后来呢，到了我刚才说的这个潘德尔顿法，成立之前有个很关键的大事。这个关键大事是什么呢？就当时啊，就美国已经两党都觉得这么搞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呢，后来就有一任总统啊，在他的任内，就是这个James Abraham Garfield， 加菲总统啊，就加菲猫那个加菲 Garfield 总统，这是美国第20任总统，他只上台了6个月，是美国任期最短的，就就职时间最短的总统。为什么只上台6个月？因为他上台之后啊，他就要研究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开始做这方面的探讨。当时就有一个人呢，就来跟他求职，说：“哎，你要当总统了，我们都熟嘛，对吧？我赞成你，你让我当什么官吧。”然后这个总统就觉得不行啊，你当不上，不让他当。然后这个人很生气，就把他刺杀了，就求官不成，把这个总统给刺杀了。然后他死，这是个悲剧，当然我不该这么笑，他就死了。 然后这下子终于震动了美国朝野，全国都觉得以后实在不能这么搞了。就在这个1883年立了彭德尔顿法。彭德尔顿法呢，就是简单的讲，就是要重整整个公务员体系，不能够再这么随便换人，以后要建立一套相对固定的公务员体系。 OK， 那么就有了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联邦机构。然后现在呢，万斯他们呢，还有川普跟他们支持者，就是认为我们应该回到 Andrew Jackson 那个年代，就是这些忠诚的官员公务员该全部换掉，换成我们的人，就 MAGA movement 的人，把他们换上去。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理由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体制啊出了大问题了，这个体制对我们老百姓是非常不利的。那这种对体制的深层的完全不信任跟否定是怎么来的呢？那这就是一个社会背景的问题了。那么我看看接下来有没有机会讲。以前我记得我曾经在老节目八分还有甚至八分的稍微提过，我们看看接下来有没有反应，在有没有机会再聊这个事情啊。那但今天这期节目又已经很长了，我就暂时先不说了，先回应一些朋友们给我的留言吧。那我知道啊，今天这期节目跟上一期节目还有接下来节目肯定会让很多我们的听众不高兴的，会让你感到不开心的。因为比如说像这个 Marcus 2020， 你说哈哈，您听完上期节目之后，您说我家楼底下健身房有个老头就是纽约人，前美联社员工，我俩聊美国的事儿就吵起来了。他说 Trump is a pig， 说川普是头猪，我就说 Trump is doing great， 自此以后谁也不理会谁了。我个人完全认为 Trump 和马斯克做的事情 make sense， Trump 是建制派主导下的全球化失败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未来一定是多个大国主导与竞争下的 AGI 时代，大国也就是我们啊，特朗普主导下的美国以及俄罗斯才是未来啊。那你肯定很不喜欢我今天讲这个话。我在这里要再说一下，就是我对于我这些俗称川粉的朋友啊，我要提到，就你可能会觉得我很不客观很不中立，我们中国人常常把客观跟中立两个词联系起来讲，那中文里面其实是不准确的。客观在我看来指的就是我做一个判断，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意见发表出来之前，我会对各种矛盾冲突的各方的看法说法都要做一个尽量的同情的理解，然后对于各方所看到的事实给出的事实都要做一番考察，不能够只看一方的讯息，然后把这些东西综合看完之后，如果我没有任何意见没有任何立场，那么刚才那个过程我叫做追求客观。而中立指的是看完之后或者看都不看，我就说我没立场我没意见，然后或者我的立场跟意见表达就是你有你的对他有他的对，你有你的错他也有他的错，两边各打五十八板，这叫中立。那么但是我不是中立的，我是客观，尽量客观，或者说我不敢说自己客观，我尽量客观，但是我得出我这判断肯定是有偏向的。就比如说您说的这番话啊，我觉得这里面就有问题。很多人都在幻想，包括一些美国人的幻想，未来这个世界的格局呢，就是由美国、我们中国跟俄罗斯三分天下。在这里有个很大的一个前提的错误，就是认为俄罗斯有这种三分天下的能力。事实上，大家今天还把俄罗斯当成大国，一来说它国土辽阔，资源丰富。但是你仔细看这个国家，它是问题重重，人口老化的问题比欧盟还要严重，而且再来就是它面对一个我过去曾经讲过一个脑死的问题啊，就 brain drain， 因为它的有能力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大量出国移民甚至出逃的一个倾向，尤其在过去几年战争期间，那么这对它国家未来的发展是极端不利的。那么再来呢，就讲到你别说大家可能看到那军事实力很强啊，俄罗斯的军事实力真的很强吗？除去核武我们不讲，核武这个东西很难说，因为你从我们大家都没用过，它的核武库存能不能保障安全跟顺利的使用，大家甚至很多人都还有疑问。你就拿三年的俄乌战争来讲，对着一个纸面上远远不如俄罗斯的乌克兰，俄罗斯打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达到了就是弹药跟这个无人机要向这个伊朗跟朝鲜来购买，然后呢连人都已经要向朝鲜借助援军上战场的地步，到了这个程度。 您还会觉得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堪称能够跟中国和美国相比的大国吗？那更不要说经济了。在经济上，俄国整个国家的 GDP 目前指的是到2024年为止啊，是只占了欧盟的十分之一。因为欧盟成员国的总 GDP 是19万亿美金，俄罗斯的 GDP 是2万亿美金。然后俄罗斯呢，增长率对比好像是很高啊，很高。比如说2024年 GDP 增长率到达 4.1%， 超过欧盟和英国4倍。但是问题是，这是一个暂时经济，做暂时的经济啊，是不一样的。而且也没有显著改变他们两者的经济规模的差距。在这个角度来讲，你能够说未来的世界如果真的要三分天下的话，是俄罗斯能够占其中一个位置吗？哦，还有一位朋友真真正正干干干干干干干了，哇，这个名字好厉害，叫做反腐倡廉，在中国是正确的，到了美国也还是正确的，勤俭节约过紧日子在中国是美德，到了美国也还是美德，为什么道长如此排斥 Dodge 呢？我上回节目不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吗？是的，你讲的道理都对，反腐倡廉在哪都是对的，勤俭节约在哪都是对的，问题是你怎么做，你用什么的方法去做，你做的后果是什么？我们上回应该讲得够清楚了吧？我猜您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那您下回再留言举一些具体的例证来说明一下好吗？好，我们上回节目呢还提到啊，就是美国的一些人啊，他的这个对世界的看法，对世界的观念啊，到底够不够丰富或者足不足够？有位朋友又给了一个案例啊，这位朋友叫 Mickey Chan， 他有很多年前在美国租车，小哥登记我们的驾照，打字的时候他好奇地问我，中国的电脑键盘是怎么设计的呢？是把中国字都排列在上面吗？那得几万字的键盘，我说那可真的排不下。对啊，那你怎么能期待一般美国人知道我们中文的电脑的键盘有多大呢？好，然后呢跟着再来呢，就是上到王良嗣，你说上期节目的信息量好大，感觉也过载了，都比得上一篇深度报道了，不敢当不敢当。他说我收集这个 Doge 的各自乱七八糟信息到底看了多少报道，很难想象，我自己都很难想象。哇，我这两集节目每一集节目花了我觉得十几个二十个小时吧，很多我看到的信息都并没有做在节目里面，否则我每一集节目都得六七个小时了。没办法没办法，但这是必须的，就什么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好，跟着再来呢，就风怒子弹球，你说上回我们讲到这个美国人的政治认知跟他们的信息的茧房的问题的时候，你也有个感受，你说我正好和一个在当地的网友聊过，感谢互联网，你觉得别人眼里只有川普油盐不进，事实上这些红州选民早在八年的各种 fake news 里面把耳朵训练成只相信川普了，其他新闻都是假新闻，有些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如果你家里面父母两个人，一个人只看 CNN， 一个人看 Fox， 那我建议你周末别回家了。我们不要说红州选民只看 fake news， 也别这么讲，事实上很多蓝州选民也看到的东西是不完整的，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美国现任的这个三军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啊，这个军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Dan King， 那么我就看到很多讨厌川普的人就说他完全就是个拍马屁的人，就是个超级川粉，竟然跟川普说 I love Trump and I will kill for you， 还要说话的时候还要戴着一顶那个小红帽，但是他们就这就忽略这番话是川普自己说的，他当时自己有没有这么讲过呢？没人知道，对不对？而我刚才也说了，我看到其他的新闻报道，包括最反川的 CNN 都说这个人其实是个很有格调的、很老实的、很合格的一个军人将领，就不能够简单这么看，对不对？好，那么但是你至于说看 CNN 看 Fox 这个我已经经验，我是有实际经验，我很多很多年前有一趟我坐一艘游轮，那游轮那种游轮客上的大半都是美国人，但他那个游轮里面有个吸烟房，那个抽雪茄的地方，我跑去那抽我的烟斗，然后那时候还冷让我这么做，然后这边抽烟斗，晚上我在那边抽烟斗就看，因为只能在那抽嘛，我在那边看新闻，我扭到电视，只有我一个人，当时我扭到电视不知道，我在看 BBC， 因为在国外嘛，在航海的途中，我看 BBC 的国际新闻，然后就来了一帮美国人了，然后美国人在那抽雪茄高谈阔论， 然后等到我要走了之后呢，我刚刚要脚前脚要踏出门口，我就听到他们在后面说，哎呀，谢天谢地，我们总算可以看真的新闻了。然后他们把这个频道就转成 Fox， 我觉得看 BBC 都是假新闻，只有看 Fox 才是真新闻。那是十几年前，这个过程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媒体的党派化。好，反正现在这个世界呢，美国的这个巨变会影响全球的，我再次要强调。那么我们今天还没讲到，就是我们都在谈美国内政，还没开始谈到它两个月之间，不到两个月时间，在国际局面上所造成的这个涟漪效应跟震撼啊。那接下来有机会我们继续接着聊。那么无论如何，你喜欢或不喜欢，你站在什么立场，你都必须承认时代正在变化，我们有幸或不幸的正在目睹和经历着这样的一个时代。这让我想起说老歌了，最近很多人也都会在谈去年的一部美国电影叫《无名小辈》（A Complete Unknown）， 是一个美国著名的歌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Bob Dylan 的传记电影啊。那个饰演 Bob Dylan 的主角，竟然是我们国人昵称为甜茶的提莫西·查拉梅。我说竟然是因为当时找他，大家会有点惊讶啊，这个一个帅气小生去演 Bob Dylan， 那很多人觉得他演的还行，但这部电影好像很有争议，我还没看，很多人觉得完全不行啊，我都不知道到底好看不好看。而在这个电影里面呢，甜茶呢比较特别，是因为美国演员我们知道他们演谁，如果那个人是歌手，他还要在戏里面还要模仿他唱歌的，他就真的模仿 Bob Dylan， 把 Bob Dylan 的名曲都唱了，当年的一些名曲都唱了一遍。比如说就包括我刚才讲的时代它正在改变， The times they are changing， 这首1964年的老歌在当年是轰动全美，甚至就像我讲透过美国平台的影响力影响全球。然后他对当年的60年代的人讲是首革命之歌，就当年的嬉皮运动、全球学生运动都喜欢这首歌，就是这是一首在鼓励大家闹革命的歌，有这种感觉啊。那么今天美国起码又像在发动一场革命，虽然是反过来跟当年政治立场不一样，但是也好像是在搞一场革命了。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我要给你听的不是甜茶唱的版本，听回原来 Bob Dylan 版本，时代啊，他们正在改变了。 Gather round, people, wherever you roam, and admit that the waters around you have grown, and accept it that soon you'll be drenched to the bone. If your time to you is worth saving, then you better start swimming or you'll sink like a stone, for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Writers and critics who prophesize with your pen, and keep your eyes wide, the chance won't come again. And don't speak too soon, for the wheel's still in spin, and there's no telling who that it's naming, for the loser now will be later to win, for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Senators, congressmen, please heed the call. Don't stand in the doorway, don't block up the hall. For he that gets hurt will be he who has stalled. The battle outside raging will soon shake your windows and rattle your walls. For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Mothers and fathers throughout the land, and don't criticize what you can't understand. Your sons and your daughters are beyond your command. Your old road is rapidly aging. Please get out of the new one if you can't lend your hand. For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 it is drawn, the curse it is cast. The slow one now will later be fast, as the present now will later be past. The order is rapidly fading, and the first one now will later be last, for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